好，第四节翻嚟，咁我哋又再接翻小老婆嚟先，啲人喺度等紧你讲埋个 ending。 系，冇错。 好啊，咁即系头先讲到咧就守夜啦，咁另外嗰个同事突然间就发觉有异样啦，就冲咗去我哋嗰边阵地啦。咁样咧，我哋就即系话，诶、欸，即系万事你都要淡定噶嘛，即系吓，因为你危急嘅时候，你自己又急嘅话咧，你就解决唔到咩问题噶嘛， 同埋好容易出事咯。 哇！佢冇乱枪扫射，已经好淡定噶啦。系啊， 但系佢哋真系好惊噶，即系佢哋差唔多成过咗嚟我哋呢边，差唔多十几廿分钟先至可以讲到啲嘢。其实开头组织唔到佢哋讲咩噶，即系系惊到嗰、那个，因为嗰阵时咧就好黑噶嗰啲地方。咁、但係呢黑得嚟呢佢即係佢因为夜晚嗰啲军事嗰啲地方呢佢係实施军烟火管制嘅。即係因为人哋如果万一有敵機呀乜嘢嗰啲嘢係睇得好清楚嘅，如果你係有个你就算点个火都睇得好清楚嘅。咁所以呢就即係都幾黑嘅，但係呢仍然係有嗰啲星光嘅。我就记得嗰日係冇月亮，如果唔係仲会光啲。 但係 嗰日呢就 煙都唔准食㗎嘛，唔係啲 sniper 你一点煙就嘣㗎啦，咁冇命㗎啦。 咁样呢就记得有星光嘅，就睇到啲嘢但係就唔係好清楚。咁我哋睇到呢嗰个幽，即係刚才佢哋冲即係逃脱嗰个幽嗰度啦，那个沙幽嗰后面嗰度呢係有一个即係一个好似长袍着长袍咁，即係嗰陣时即係唔係諗呢啲嘢㗎原本。因为呢就即係你係嗰头嗰啲人都好多係着长袍㗎嘛。咁係咪有咩人荡失咗路唔小心走入嚟军事重地呢？咁但係佢嗰两个讲唔係咁㗎嘛，嗰件事即係根本唔会话见唔到，特别佢咁远见到啊，咁近睇。咁近，唔通佢哋嗰陣時近睇唔到咩？而且係好，即係佢好惡意嘅，嗰個力咧係好大力擁佢噶嘛。跟住咧就講咗個説話，又係好接近，但係即係附近冇人噶嘛，你四周圍望 喺耳仔邊講噶嘛，嗰啲聲 係。係啊，就係、是、喺耳仔邊，差唔多係即係好似。即係吹到你，即係嗰啲氣可以吹到你咁樣嘅，佢耳仔係會 即係佢英文佢哋有個叫 whisper 咯，喺你嗰個耳仔邊低聲喺度講嘢， 但係惡嘅喎，但係惡嘅喎，嗰把聲 係 咁，然後咧，即係我哋咁，我哋咪因為我哋睇到。咁咪睇唔清楚，咁我哋用望远镜，咁我哋有夜视镜㗎嘛，咁睇到即係以前你会见过有啲绿绿地色咁样㗎呢， 係 即係睇嗰啲景象係绿绿地色㗎。咁我哋呢就睇个望远镜睇嗰个嗰边呢，奇怪呢就係冇人㗎喎，冇嘢，但係有咩呢，有一个小小地橙色咁样嘅光球咁嘅物体，就喺嗰个位置嗰度。照计呢，嗱，因为我哋知道嗰个夜视镜呢，如果係即係见到橙色嘅时候呢，就好即係好熱㗎啦，同埋好光㗎啦。即係如果唔係佢唔会变橙色㗎，如果你喺个夜视镜里面，一般嚟讲都係绿色至灰色咁样㗎。但係见到有个橙色，但係呢跟住我哋攞开嗰个夜视镜呢，淨係见到有个黑影喺度㗎啫。係见到有个影喺度，有个袍有着袍嘅人影喺度。夜视镜再睇返冇。再睇返目测见到有。奇怪啦，我哋就即係觉得即係我哋嗰陣时都知道係好唔尋常嘅。咁样呢，但係为咗即係 make sure 啦，即係確定係乜嘢回事，我哋就叫咗支援嚟嘅。咁呢就咁我話好唔好我哋过去睇下。结果呢即係真係嗰陣时係即係可能我大胆啲啦，我咁但係呢又冇人敢过去喎。咁样呢，於是点呢，有人諗到计。咁呢就因为我哋整飛機嗰啲呢即係佢嗰个甲天花同埋地板之间有个夹 夹层噶嘛，有个夹层喺度，即有时咧就会放嗰啲车仔入去咧，就会系即系检视下入边啲情况咁样嘅。 嗯， 我哋咧就攞咗部咁嘅车仔，咁咧就遥控咧就直咁样，即系喺个沙漠嗰度咧就即系去到另外嗰边，就系睇即系搵个机器去睇下究竟系乜嘢事。 嗯， 好啦，去到嗰边嘅时候咧。咁个镜头呢就喐嚟喐去喎，咁跟即係喐嚟喐去睇啦，咁將嗰个车系咁转嚟转去睇唔到嘢，然后突然间呢我哋喺我哋嗰边嗰个营阵地嗰边呢见到呢係好突然间嘅，我諗大约即係都係十秒钟左右出现咁嘅情况，突然间呢后面呢即系个喺对面嗰、那个，即系头先有问题嗰个营嗰诶嗰个阵地嗰度咧，有嗰啲沙咧，突然间咧系翻到好高嘅，好似一突然间一个大浪，你见人哋嗰啲滑浪嗰啲咧，突然间咁样冚过嚟，好大浪，即系好大沙暴咁样，然后咧就向我哋呢边咁样涌埋嚟，咁我即系好快，即系你咁样讲咧就会慢慢形容啦，但系其实当时咧可能真系几秒时间咧就涌咗过嚟。 嗯， 咁样突然间咧，咁样我哋就即系快啲揾掩护啦，伏咗喺度，呼一声，大约可能冇十秒，可能五六秒左右啦，嗰阵风就过咗，嗰阵沙又过咗， 嗯， 咁我哋就泼下，其实唔系好多沙嘅 ，OK， 咁但系咧就嗰、那个力咧就好大嘅，即系直头打到你痛嘅， 嗯， 我哋从来都冇人见过有啲咁嘅现象， 嗯， 再睇下嗰边咧。即系又冇嘢喎，嗰个影都冇埋， 嗯， 即系嗰个黑影嗰个人影都冇埋。然后咧，我哋嗰、那个嗰、那个车仔咧失咗联络，冇咗信号， 嗯。 咁我哋翻睇翻嗰阵时咧，发觉咧有一个咁嘅最后嗰个镜头系点咧？你有冇见过嗰个 Iron Man 嗰个新嗰个手出嚟啊？嗰、那个铁人嗰、那个、 有睇过。 就是咁样嘅情况啦， 即系有个手遮住个镜头， 有个灰色嘅最后嗰个镜头，有个灰色嘅手，由细突然间变向镜头移动变大咁样，跟住咧就成个灰色遮住个镜头，然后咧就冇咗信号啦。 嗯， 好戏剧化， 系， 咁但系即系跟住咧，我哋就冇。之后咧就冇人咁胆，我都唔够胆过去，因为唔知系咩事。到系天光嘅时候咧，天光嘅时候我哋汇报啦，即系嗰阵时已经汇报咗。天光嘅时候有人过嚟睇，揾唔到嗰架车， 嗯， 完全揾唔到， 于 是再派工程部，系啦，派工程部嗰边嗰啲人嚟，佢哋用嗰、那个金属探测器去扫，终于咧喺一个大约离嗰、那个。阵地咧，大约系都有我谂，都有一段距离噶。扫到咧有一啲金属物体，掘咗差唔多四尺沙啊，掘到嗰个机出嚟，掘到嗰个车仔出嚟。 嗯。 咁但系咧，更加诡异有一样嘢咧，嗰个车仔咧系烂咗嘅。就是好似有嘢碾碎咁样，其实嗰部车仔好硬正嘅，都几大，有个可能有键盘咁样嘅长度嘅，即系就四方形嘅。 嗯，喂，你用嘅手，我叫你碾个鸡蛋咧，你碾唔烂啦？ 系啊，但系佢系有一个部分系碾住咗嘅， 系咯， 碾即系系凹咗，又好明显啊，似系四五条即系手印咁样系捻落去噶， 嗯， 然后咧最后嗰个镜头咧就系、是、见到有一个影咧系好似个手影咁样咧控埋噶个镜头度，就系、是、咁样啦。呢件事咧到依家我都解释唔到，我唔知系乜嘢嚟。 喂，但系你哋其实应该好敏感噶，你以为有敌方突袭嗰个后勤噶嘛？ 系， 因为你知你哋个后勤几位多啲油啊嗰啲喺度，一炸好唔得掂噶嘛。 是啊，但是那時候呢就即是又見不到有乜嘢嘛，我咪照汇报嘅咋嘛，即是话我哋呢就即是那个阵地呢发觉呢是有即是有啲异样，天气亦都有啲异样，即是我哋咁样讲啦。 是最惨你又唔可以乱开枪啊，咪你写个报告仲大喎。 万一伤到平民或者自己人咪出事。 即系我问你，你开枪有咩用？你心里边知道系都系唔妥嘅嘢嚟噶嘛？咁你开嗰啲枪，即系唔系鬼枪嚟噶嘛？ 系，唔系我明白，我明白你突然间有人喺耳边嗰度咧叫你嗰种恐怖化，因为我试过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试过嘛，好鬼恐怖啊！真系突然间，其实我嗰次佢就冇恶意嘅，因为我有一次之前啲节目都讲过，我系入一个厂里面拆灯，之前嗰啲友仔又话里面好猛，我又闹鬼啊你嘅，有冇咁猛啊？啲友仔喺度执执搏，啲嘢重啊，跟住有话唔拆，咁我自己走去嘅。突然间有把声喺个耳边度，喂咁叫声嚟，哇！真系嗰啲毛管弹晒出嚟，成个你知个厂好大噶嘛，影厂喎，熄晒灯，我系咬住支电筒嚟拆嘅。突然间有把声喺你个耳边嗰度。喂咁嗌声嚟，哇成个啲毛管啊弹起晒，仲要你嗰个同僚嗰啲係恶嘅声喎，闹你喎，即係你又唔知佢讲乜啦，讲乜啦话。 有人同你讲嘢你都驚啦，唔好话你睇唔到嗰个声音嘅来源喎。 喂同埋你同埋佢一齐当间嗰个你知佢係边个嚟㗎嘛，你听熟晒把声，嗰班係外来嘅声音嚟㗎嘛。 冇可能分唔到㗎佢哋。 係咪先，如果係有人。 阿拉伯文㗎嘛嗰陣时。听到不过不明白是说什 么，如果有敌袭你两个都死了，他不会叫声你先劏你的嘛，是不是，是一埋你就锯你的颈子，如果要偷袭你。 这些、即这些人的体即那个训练有数，他们那个听的能力和看东西的能力是跟我们 平常人是不同的，如果你真的这些平民或者是一些敌，即总之不是敌对关系，总之不是你自己阵营的人，他们一定第一时间分得出的。 系，同埋，你哋当兵系咪个军令啊？譬如夜晚，你突然间见到人，你就一喝住佢，如果讲唔到，你就有机会开枪嘅。 要逼住。 我谂唔会有呢一啲嘢，因为我都唔系嗰阵时都唔系做前线啦，吓，亦都唔系嗰个兵种啊。但系应该唔会有呢啲军令嘅。你通常咧，你系会有一个防守嘅范围。如果喺呢个范围以外嗰啲，你就要判断佢究竟系 咪。咪咯，即系譬如 会警告佢先嘅。 唔系警告啊，譬如你唔知佢系咪，你唔知佢系咪自己人噶嘛？有时冲紧过嚟，你要喝就系、是、每晚都有个口号唔同噶嘛。 这个就我因为我细佬有讲过嘅，佢哋系有一个安全范围嘅。如果佢一踏入嗰个范围咧，个即系当紧间个兵咧，佢就会警告佢：你而家行入咩范围？你而家要如果你系要出翻去，一系你一路行入嚟，咁佢会见到佢着咩衫噶嘛？咁同埋会有个 ID 出嚟噶嘛？ 唔系有啲打仗嗰啲好多人会讲嘅，即系你要即刻讲喎。譬如嗰晚个晚晚都唔同噶嘛，佢可能会话喂，你佢讲话 David， 你要讲 Mary， 咁要即刻要讲喎，唔系就有权开枪嘅。 应该冇系咪啊？ 一般我谂唔会啦。如果你嗰个战斗嗰个范围好大嘅时候，可能会有呢啲，但系即系一般都系会去到一啲会出现敌我不分嘅情况先需要用 這方法。不过唔系讲真，而家咧又唔会大量军人噶啦，全部有晒 walkie 噶啦已经。 你 walkie 冇用啊！你有人行过嚟，你唔知噶嘛？你有时即系平民都有噶，你唔系话下下就射人啊！你即系好似阿夜奇讲，通常你就系先做一个警告， 喝令佢先 咧，就话你即系你要系讲出你系边个， show 翻你个 ID 咁，如果要。 即是你如果是自己人的，你梗是会讲官鞋先的嘛，我是属于哪度的什么官鞋的。那这个就已经是即是 ID 了先。 是啊是 啊, 是啊。那如果他不是讲不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其实都已经有问题了。 嗯、 即是起码就不是你自己有方那面的人了。 喂、嗯、其实你沙漠风暴呢，就你那场仗呢，这里这些发生，我想前线还多些古灵精怪的 东西。一定啦，他们见这么多生死。 是啊。 他們這些後勤更 加好，最好笑的是你們沙漠風暴後勤需要得最大量的 condom 嘛 唔係啊，唔係諗邪啊，佢係因為初初設計嗰啲槍係俾啲沙會 jam 彈啊，要離唔開槍啊，笠住個槍嘴啊，係嘛？因为初初设计嗰啲枪系冇雨嗰啲沙漠啊嘛， 沙嘅 系啊， 防水又唔防沙。 其实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套住佢嘅，唔一定要。 咪后期一最方便啊嘛， 一般就成个笠住嘅，你自己摆。即系摆落件衫度咯，或者系即系吓咁样咯，就唔会净系个枪嘴，因为其实个枪嘴都唔系最容易jam 即系卡到个地方、啊、有其他嗰啲活动嘅部分咧，系更加容易入沙嘅，所以咧就通常会，如果你真系嗰啲时间咧，嗰啲天气咧系会容易入沙嘅，你会成个笠住佢咯。 你哋打沙漠风暴嗰阵时候，都系仲用紧 M16 嘅啫。 其实都是我们那里不是用 M16 的。 嗯。 啊、但是 M16 已经是很旧的了。 你用 AR 啊那些。 AR 那些是应该是属于欧洲那边那些才是。 嗯。 啊我们是用那些 M 字那些的。 嗯。哇喂今晚就好多谢阿小老宝打嚟啦。 哇真係。 其实仲有好多料㗎，不过就我諗过咗七月先啦，即係可能唔係咁啱你哋听。 我冇破位喎，我冇呢啲嘢㗎。 记呢样嘢㗎，做咗呢个灵异节目我哋就 call 出去㗎啦。 我真係冇呢啲嘢㗎。係呀、啊。唔紧要嘅，你有料可以继续讲咩， 有时间再打过嚟。 係啦、啊、你记得返嗰啲因为战场上嘅灵异事件係少听。 真係好少啊。 边有喂你香港住边有仗打 ？Even 你任何灵异节目都冇听过，我谂我哋真系第一个啦。 系啊，你有几可打仗啫？ 唔系错咯， 系咪 香港一个福地嚟噶嘛？ 如果香港打仗死得仲快啊！啲靓仔打机啊，打仗就死，系咪啊？ 香港最多劈友嘅啫， 咪就 系 咯， 劈友都唔识啊！话俾你听，依家仲边有劈友啫？冇嘅，系啊。我俾把刀你敢劈先讲啦。 诶，唔好讲笑，早排有一个保安啊，两个争执，跟住就劏咗对方，劏咗对方啦，就系、是、为咗用乜嘢唔同颜色笔写个监保，一时口角就劏咗对方啦。 真系 不得了，真系。 真系呢啲人真系唔方唔死得冤枉嘅，真系。 真系阴公。 喂，今晚啊，多谢小老宝啦，系嘛？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多谢你哋。 嗱，你记得我。草狗又话 PM 我，喂，我今晚打嚟，咁我等你喎。 冇错。 系啦，今晚仲有个另外有个观众，佢都话打嚟嘅。Luli 啊， 系啊，佢话下个礼拜会打嚟咯，等你电话。 啊、等你电话咁我哋呢个礼拜咧就讲住咁多先，因为嗱，我可能咧呢一两集咧冇咁多片，因为阿同我拍嘢嗰个荣少咧。好似啲马咁有脚环，整亲只脚， 要休下跪先。 系啦，唔系佢咁我唔会咁残忍噶嘛，唔会叫人哋喂你唔掂，你走去同我拍嘢，我都唔会做呢啲嘢噶嘛，系嘛？咁你哋继续喺嗰个 YouTube 嗰个留言咧，我哋系会吓、啊、记住，我哋会从善如流，有则改之，就无则加勉。我哋唔会删啲 comment， 我哋会听。你最紧要做网台要互动，唔互动做乜鬼嘢网台？ 基本上我哋每次重温之后咧，一把上去，我哋隔两日就会去睇下有乜。 系啦，我唔复唔代表我唔睇噶，因为我惊复咗咧，仲多嘢讲，系嘛？咁啊，多谢今晚啊，多谢小老宝啦，为你提供呢啲。你下次讲，如果有机会再讲，系咪都系你军营嗰度嗰啲嘢啊？ 军营我谂系咁上下，因为太松散啦。 好啊，好啊，好啊，诶、嗯，唔紧要啊， 但 系总之系经历就得。 系你可以分享一下啲童谣噶啦， 系啊，咁啊，我哋今晚就多谢小老婆啦，咁啊多谢现场收睇嘅观众啦，同我哋啊一齐度过一个晚上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已经台庆咩噶？其实我哋前一日已经系台庆噶，8月5号噶嘛，巴德台开台系， 嗯系啊， 其实已经过咗啦，不过我哋食饭就18号啫， 冇错， 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就差唔多台庆之前噶咯，嗰集 系啦， 咁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